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到星期五就通常都以為咧就係、落雨收柴，冇乜新聞嘅。 咁唔係喎，好多新聞喎、啊，今日真係大佬。 咁就今日咧，首先就係呢個13+3啊，東北嘅社運人士就終極上訴去終審法院就上訴得 席，咁就唔使坐啦， 即時釋放。咁咧就有喜有悲啦，喜就因為唔使再入去坐啦。咁咧，但係咧就因為終審法院都冇澄清到上訴庭嗰個所謂暴力行為。李柱銘同阿馬道立都就呢個問題係喺個庭上邊有討論嘅， 係啊，講出嚟。 咁佢就馬道立就質疑，咁就話你咁都唔算暴力咁樣。咁但係你唔係因為人多或者爆玻璃就等於暴力㗎嘛？即係而家就好多時就你 take 個 snapshot 就係話，哦有啲 A、B、C 元素就係等於暴力啦咁。咁但係咧，我相信任何嘅案件你都係睇嗰個意圖㗎，係嘛？ 看個動機，好重要的 是吧？即係如果不是的話，就所有死人都謀殺啦，係嘛？咁點會有智慧殺人嘅啫？咁所以咧就出嚟亦都冇推翻到上訴庭嘅，只係話嗰個量刑係錯嘅，佢哋已經錯咗啦，咁就放翻出嚟。咁就上一次商學公民廣場案亦都係 商學三子一模一樣， 係。咁咧就我自己想提出個問題嘅，就係咧上訴庭似乎咧而家就係成為香港司法制度裏邊嘅呢個護院家丁啊，即係呢個梁家人嘅角色， 殺手喺 就係一個打手嚟嘅，一個政權嘅打手嚟嘅。咁啊慘啦！嗱，你話喂，雖然去到上訴庭即係判重判，然後跟住去到終審法院推翻。但你都入咗去坐噶咯喎，事實上係 個個幾個月13加埋係講緊幾十個月啊！ 原本就係服咗呢個社會服務令喎，初審法官 係啊。 喂，如果係咁嘅話，其實原審法官係冇錯嘅噃。 嗯， 你可以話喺同樣嘅案件裏邊，究竟個量刑係咪只係一條線咧？未必，有啲人可能會考慮到動機，考慮佢就有背景而從輕，有啲人從重。但係原審法官係冇錯喎，即係話上訴庭係錯嘅喎，而家係。 推翻曬嘅上訴庭嗰陣時嘅理據係嚇， 係啊，上訴庭就話要重判，因為佢哋好暴力，因為佢哋要壓制啲古歪風啊嗰啲咁嘅嘢嘛。咁我想問啦，咁以後將來呢個係咪成為政府利用司法工具嚟去對付嗰啲嘅爭取民主或者社運嘅人士，就用上訴庭呢只惡狗？嚟去空 Q 你咧， 明明原審嗰陣時 嗱，我終審法院嗱你高院審完冇意思啊。 佢仲可以上訴， 今次咪就係佢地方法院審完之後，咪上訴去上訴庭咯。上訴庭就釘，咁你死啦！釘咗之後，即使最終放翻你，你都入去坐咗啦，已經係 半年之後，一年之後 已經係幾個月服咗刑之後一半嘅時間啦，已經係原本就社會服務令，係嘛？公民廣場案都係噶， 啱啱好一年嘅其實係， 即係好似同律政司夾 Q 定咁嘅喎，我覺得係，即係呢個上訴庭啊。咁如果一個法院的法官經常都是錯判的，被終審法院推翻的，那我很想問一下，我不明白的，我希望有些如果我們聽眾裡面有些熟悉司法制度的，幫我解答一下這個問題，可不可以罷免那些上訴庭的法官的？ 有沒有制度，如果 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可不可以呢？我覺得應該有的， 即是經常有錯判，或者個判斷是有失準， 又或者以後不再安排他們去審這些案呢？因為有 bias， 我覺得是，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是一而再再而三都出現這個這樣的情況，那我相信是不是終審法院大法官首席大法官要捉那些上訴庭的粉腸來去告訴他們，喂大佬你們不要這樣搞法，現在連續 兩單都是這樣， 那你真的對市民是很不公道的，因為你怎麼都被他搞了大半年，入了去坐了一輪先的， 受了苦了已經是， 就是 即係佢就算你話 OK， 即係而家只不過就係咩咧？我賊入你屋，打咗你兩錘，打到你爆曬光，就刉咗你一刀，跟住就長尾就好啦，送你入去急症室啦咁樣。 俾翻塊膠布你， 俾翻塊膠布你黐一黐啦咁樣。即係我覺得係好多人話今日好，即係見到佢哋阿明啊唔使坐咧，就阿何建宏佢哋好開心，我就唔係。其實我係好好興噶，我覺得。即係我特別對上訴庭兩位法官咧係好有意見。 好無辜噶嘛，佢哋嘅受把係嚇。 喂，你知唔知最近有一單啊？冇人提嘅又係。 邊單？ 理工嗰個宿舍有個男嘅學生走去個女學生裏邊，就係、是、性侵。係。嗰、那個嘅非禮嗰、那個嘅， 從後係去伸隻手係入邊衫摸去前邊啊嘛， 個下體嚇。咁咧就嗰、那個又係姓楊嘅法官嘅判詞裏邊講到咧，就係、是、宿舍嗱本來就重判，點解咧？就是、因為佢話等於入屋非禮， 非禮 如果入屋入屋非禮咧，其實就是、 入咗你住所，跟住仲要非禮你。 嗱呢個咧就係比起相對啊，你喺公眾地方去非禮咧就重判啲嘅，因為你要入屋啊嘛。 係啊。 咁、那個官竟然就話宿舍就不等於入屋喎，係，唔係呢又係呢個嚟嘅喎， 仲有唔係話非禮啊，仲話係性騷擾咋，又話性騷擾同非禮嘅 就唔 同 嘅，好啦，我想問下，如果你係釘官嘅話，任何嘢都好嚴苛啊，你對社運人士就咁嚴苛，對於呢啲性罪行嘅呢啲咁嘅犯人都係學生啊，係、嘛？哇！原來咁體諒喎，真係。喂，我覺得宿舍就同屋企冇分別喎。你問我， 佢嗰把真係神仙尺，雙重標準得好緊要喎。 係啊，你問我其實一個女生嘅宿舍點解唔係佢屋企啊？ 係啊，係自己嘅地方嚟噶嘛，長期 你可唔可以隨便 有一段時間喺嗰度生活啊嘛？仲唔 係 屋企？ 只不過係三個人或者兩個人一齊住嘅宿舍，大家有自己嘅鎖匙，係唔可以隨便就算社監啊。我哋以前喺宿舍嘅年代啊，如果要搜查嗰啲嘅，即係有冇人收埋啲煙仔啊？嗰啲違禁品啊，嗰啲咁嘅宿舍唔准帶入去嗰啲嘢咧，係唔可以自己開嘅，一定要嗰、那個即係、就是、 社監在場。 社監一定要嗰個房嘅主人在場。 係男生係咪唔可以去女生嗰個樓層添㗎？係 得 都唔得㗎嘛？唔係話入去個宿舍裏邊啊，連個 樓層都 唔得㗎嘛？係啊， 係啊，因為分開我哋男仔係就係上邊，女仔女仔上邊，男仔下邊，唔可以上去個樓層。如果唔係你喺女仔樓層捉到嘅話，記過嘅會 嚇咁、大嘅咁， 試過㗎啦。畢業嗰陣時貪玩，有啲男生就係潛入呢個女生嗰層嘅宿舍喺度過夜，即係可能喺女朋友間房過夜啦，捉到一樣瀨嘢㗎。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咯。同樣都係同一個， 喂，好似好離地喎。而家真係從常理嚟講，我點解會作出呢個 同一個上訴庭嘅法官嚟㗎？ 本來個法官應該係好有權威性咁樣咧，係去作出一個裁決嘅話，但係出咗嚟其實係一個笑話嚟。 唔係，但係呢單嘢冇乜人留意喎，我覺得呢單即係理工宿舍呢單嘢。 我睇到嗰段新聞又覺得拗頭，即係討論就唔多，但係又覺得好拗頭。點解會咁？ 點解會放咧？係啦，點解會輕判咧？要推翻嗰個判刑咧？ 唔知話由25個月變咗15個月咁樣，減咗10個月啦。雖然佢就坐咗應該半年以上了，已經係， 所以我就好亂咯，我覺得真係。你話佢好嚴苛咩？專係釘死嗰啲即係被控嘅人士咩？又唔係喎，係嘛？對於呢位理工嘅學生，佢好體諒嘅，我覺得係，係咪？甚至講到就係宿舍不等於屋企喎。喂，大佬，我相信呢個係違反我哋正常人嘅常識嚟嘅喎。 你令到市民其實影響緊法庭。在他們心目中或者個法治制度在他們心目中的權威性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裁決、一個奪字又可以說 很暴力但是呢 有明明是發生一個這樣你說非禮好性騷擾好但潛入一個女生的家或者個宿舍那裡作出這樣的行為都還可以減刑 我覺得真的很混亂我不覺得宿舍好像冇染雞籠、是男男女女可以自出自入等於公眾地方、這個是我們一路在大學到現在我相信大學生的你對宿舍的認識都不會是這樣的就算是女生宿舍都不是男生可以隨便在行出行入、在這個走廊那裡行來行去的是不行 的還要進去攬住個女仔 是上了一張床、 這些不是非禮是什麼真的是很匪夷所思覺得 好另外一宗新聞呢就都要講一下的就是這個冯檢基終於就開得成個茶會 了、我以為你話呢個西九總站下面可能有第18層添， 應該有嘅呢個，跟住有楊岳橋嘅臭路 出咗第5層，唔係我都即刻咁樣諗喎，大佬幾時又會嗱？而家本來4層，跟住去咗5層，5層之後啊，仲有另外嘅4層，即係9層。不過呢9層嗰4層咧喺即係層與層之間嘅，咩1M 啊咁樣，即係層與層之間細好多。 呢個就係咩咧？一路到而家都係成個西九嘅邊檢口岸，個感覺係俾人咧。 是政府是有嘢隱瞞，鬼鬼祟祟， 是隱瞞得好離譜。我想話俾城寨人知道，聽眾知道，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嗰份文本啊， 嗯， 我哋審議嗰啲要逐字審議嗰啲啊，係包括埋 個 圖噶，成個地圖每一個樓層。電標房有曬成張圖，我哋攞住嗰個嚟去審議。點解法案係要逐字審議？就係話要嚴謹啊嘛。 即 係 話，俾議員嘅資料根本就唔係全部資料。 提俾議員嘅資料都係一個 institutional lying， 係制度化咗嘅大話嚟嘅，係諗過度過之後做嘅， 冇可能發生， 即係荒謬到離奇啊！ 所以點解佢哋鬼鬼祟祟去做嗰個咁嘅移交工作、移交嘅儀式？ 係 唔敢去請記者入去咧？係有原因嘅。因為記者入到去，你睇一時睇唔住嘅話，你點知佢影到啲乜嘢？ 係咯，唔覺意走咗去呢個第十八層咁樣。 所以我就話佢鬼鬼祟祟係有原因嘅。新聞處出嚟就話嗰個係移交典禮。林鄭月娥公然講大話，就話嗰個只係工作層面嘅，就另外仲有一個正式嘅儀式。係。喂，大佬啊！就算是工作層面將呢樣嘢 handover 俾你都係儀式嚟㗎，係嘛？ 喂，大佬，我哋嘅官員包括埋特首已經墮落到每日喺度大話冚大話鬥無恥，駁你係白痴嘅。 兩樣嘢係兩個儀式嚟嘅，你當我香港人傻嘅？一個就係通車儀式，廣東省省長嚟嘅，呢、這個就係省委書記嚟嘅，就係通車儀式。 嗯， 那個係政府新聞處嘅新聞稿講得好清楚，那個係工作嘅移交嘅儀式，係將個地方 handover 俾你，係 啊， 即係等於我。而家俾你啦，你入伙啦，咁樣啊嘛，點會唔係一個儀式嚟嘅？ 知事睇大喎，搞咁多嘢就要破壞呢個嘅一國兩制喺西九總站底下嗰度挖咗個大陸法律嘅口岸區嗰度。喂，十九大之後本來話要全面管治，過去我哋一路理解嚇、做咁多嘢嗱，你知道啦，高鐵就要趕死線啦，係咪啊？九月底要通車，沙中線因為又係醜聞，咁反而咧沙中線咧就冇高鐵咁緊張嘅，而家就話容許可能咧就話唔安全唔通車啊，所謂啲咁嘅嘢，我哋更加以為高鐵通車咧，哇！習大大落嚟攞曬彩啦，係咪？好大件事噶嘛！而家又唔係啦，咁樣喂，咁梗係有問題啦，極之大問題。 同埋我覺得好簡單啦，如果有得威嘅，點會唔威啊？ 係啊， 六百億都係咁審俾嗰啲非洲貪官咯。 係，喂，六百億呢個係另外一 個，你又唔使還， 大佬， 豪俾你 係。 係嘛？自己咁樣嘅嗰啲咁樣嘅， 即係四千幾億嘅人仔。 咪咯，自己嗰啲 咩錢嚟？ 咩低端人口啊，國企嗰啲下崗工人嘅保險啊，退休解放軍嘅退休金嘅問題啊，全部都未解決，就六百億毫俾你。如果有嘢舐，梗係舐啦。我估裏邊梗係好多問題啦。而家咧冰山一角嚟嘅，嗰個口岸有幾大其實你唔知嘅，因為你都唔知根本僭建咗幾多層。 係啊， 係俾佢哋用嘅。第二最重要就係唔係俾佢用啊，而係佢可以通去邊度啊？呢個我相信政府到而家。以往很簡單，新機場落成，機管局梗係會整個 press tour， 帶住嗰啲 press 係啦， 去行暈曬俾佢哋影，任佢哋影。今次點解唔做咧？用咗成千億嘅咁大嘅工程，仲話要將呢個香港連接呢個三中三橫呢個咁樣嘅全國高鐵網，香港就發緊啦咁樣。你唔記得嗰陣時啲人咁講咩？ 我記得三月底、四月嗰陣時去實地視察高鐵西九站，我終於明白點解陳帆局長唔願意俾我哋去睇，因為根本佢可能自己都未搞清楚。行唔覺意行出去第十八層， 同埋我甚至都懷疑 嗰 個裝修裏邊嗰啲工程圖則係咪淨係港方負責？我相信係有大陸人喺度決定咗嗰啲圖裏邊嗰啲地方係點樣用。我要呢、這個，我要呢、這個，我要嗰、那個。就算 even 你話100蚊個飯盒啊，以我嘅理解，點解去到傍晚港鐵先至話我係負責招標，而唔係一早朝頭早出嚟澄清？ 因為在網絡上面在媒體上面發酵過到個個鬧到七彩的了。 那就冇鑊咯，我覺得。 仲有啊，呢度亦都揭示咗。 佢冇講係咪俾曬啦？ 係啊，你唔同意個招標又點咧？港鐵而家就話我係為大陸嗰邊咧係去招標嘅啫，招標咗之後咧又由佢去俾錢嘅，俾幾多咧？係咪俾曬咧？如果招標唔同意又點咧？仲有啊，頭先阿細良講到就係話嗰個西九站嗱，而家整多幾層，個設計到底係點咧？大陸嗰方面有冇參與咧？嗱，你講到咁重要，點解你係可以喺個設計個西九站嗰陣時係唔去預留一啲空間整飯堂？你要每日買成800個好、1000個好飯啦！喂，大佬，呢啲係乜嘢規劃嚟㗎？ 700個人等於一間兩間學校咁多學生， 是居然喂，我以前那間豆泥學校都有個小賣部啦，係嘛？ 你仲要問啊？點解要有800個大陸人員？我俾你一半啊！嗱，翻耕份，翻兩耕， 我 俾你400。 點解 400個人做乜嘢咧？ 我想問一個邊境口岸，我當你三耕， 係 係嘛？早53,000耕啦， 係 20個坑塔嚟， 係 一日 大佬 一日開20個坑塔，羅湖都係咁上下啫。好啦，20個坑塔即係30×20， 係 就60個人。 嗯， 我想問下嗰。多出嚟嗰個630個人係做乜嘢嘅？我當你四間啦，20個坑塔四間，80個人，係嘛？咁你諗下其他嗰啲人做乜嘢？我想問啦。好啦，而家又再發現一單嘢，仲好笑，兩單。我想話叫大家塔搭真係小心，唔好帶自己香港用開嘅手機上高鐵。點解咧？我想解釋俾大家聽。第一， 要買個小米或者華為啊。 總之唔係買個 Analog 嘅手機， Analog, 哦、 即係叫做 Nokia 3210嗰啲。 即係唔好智慧，唔好智能手機。 總之係唔會上到網嘅。係。好啦，點解咧？第一，原來港方係冇辦法阻止中共喺高鐵上邊所執行嘅所謂信用制度 ，social credit system，將會引用落嚟香港通過高鐵。 嗯嗯， 即係話如果你嘅 credit 係有問題嘅，即係如果你係屬於香港嘅支聯會常委，佢可以唔俾你搭高鐵嘅。係，呢個就係嗰個不信任制度嘛。 哦， 即係佢哋大陸嗰個啊。 明白。 即係話如果你喺網上邊發表過一啲叫雜豬頭嘅言論， 係， 咁你嘅 social credit 就會受影響啊嘛，有負分啊嘛，咁咪買唔到火車飛，跟住買唔到飛機票噶嘛。 係。 我哋以前就當笑片，因為屌你大陸佬，你自己點搞唔關我哋事。而家唔係呢個不信用制度。 哦，咁樣。 不信任制度，即係話如果共產黨不信任你嘅話咧，你喺香港都冇辦法買到高鐵飛上去。 嗯。 即係話香港人有一部分係會通過高鐵嚟受到共產黨嘅，唔係淨係唔俾你入境啊，唔俾你搭高鐵啦。 啊。 香港你都話羅就可以搭飛機上到去原機遣返啫。 啱啱張文光翻完大陸翻落嚟啦，係今日嘅堅料網講嘅咁樣。 哇，係咩？佢成日都翻嘅好似。 係咩？唔係啊，佢仲話上邊要做個腎石嘅手術添啊，係。 係咩？ 執翻條命翻翻 肯定喺上邊做啊。 係喺上邊做啊。 恭喜佢啦，咁就咁咧就呢個第二個。 佢即係佢唔搭得啦，張文光唔搭得啦。 我搭得佢， 搭得啊， 歡迎添啊， 係咩 ？OK， 安排佢去301軍區醫院做 示範單位添啊， 梗係啦，大陸最興最興噶啦。誒上嚟有咩有病醫病，華叔嗰陣時都話幫佢醫噶。 哦，係啊，係啊。 第二就係咧，今日嘅報道嚟嘅，就係 WiFi 系統判俾大陸嘅網絡供應商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互聯網管理法則。 哦， 即係咩咧？你要實名登記上咗高鐵，入咗口岸之後。 俾曬資料， 實名登記嘅話咧，就係即係話佢可以咧，你所上網嘅資料咧，佢就會咧全部咧係有備案嘅。 哇！ 恭喜你啦，所以我就話，我就一定唔會答噶啦。 係， 即係你如果帶住個智能手機上去高鐵，你以為喺高鐵裏邊用 WiFi， 實際上如果你用 WiFi 嗰陣時候，你已經係接受緊佢哋嘅互聯網法規。呢個係新聞嚟噶，我讀俾大家聽，唔係危言聳聽啊。第三，如果佢可以喺口岸執法嘅話，佢只要到時到後嗱，有600幾人唔知做乜噶嘛，我唔知啦，嗰啲係咩人？好啦，到時到後，佢只要走去查一查你嘅手機，見到阿范國威同阿劉世良喺個 WhatsApp group 嗰度講緊阿習豬頭今日就發表咗啲咁嘅言論，啊600億毫俾呢個非洲佬，真係笑死人啦，拉得 係嘛？ 點解唔拉得？ 唔需要因為淨係做個政治咖喱飯，只要就算 share 睇過都唔得。 同埋嗰個係按中國法律辦事嘅領土嚟噶嘛？咁我想問一下，你以為除咗啊，我唔上個 WiFi 得唔得咧？咁所以我就奉勸大家，如果你咁高興去搭高鐵嘅話咧，就你就要準備要兩個手機，我覺得。 嗯。 同埋你隨時佢唔使入到去大陸境嘅，我意思係話喺高鐵 一進入高鐵個西九站， 進入西九站即刻逗你埋去，跟住攞你個手機出嚟睇，點解你手機裏邊有台灣？呢啲咁樣嘅 WhatsApp group 係咯， 喂，嗰、那個李明哲就係咁坐噶啦，係 嘛？ 係啊 ，share 蔡英文嘅新聞喎、 啊，唔係啊，喺度討論中國民主化嘅前途啊， 哦，就出事啦， 係出事噶啦。而嗰、那個你話香港，我可以做，對唔住，嗰度唔係香港嚟嘅， 嗯， 嗰度唔係香港，我懷疑嗰啲房咧咁多房咧，都係隨時可以隨時一變 敲民區， 就變成係嗰啲香港眾志嗰啲敲民凳啊、測方機啊嗰啲， 即係坐埋去嗰啲 咁樣，係啊，咁就完全唔需要咧，就係、 是、 話你入去啦。係嘛？總之就係、是、我唔知道，如果黃之鋒喺呢個高鐵站出現會點咧？ 嗯， 佢可以執法嘅噃， 係拉你落去。 係咪？上次佢夾咗佢兩個 嗰啲成員學生動員啊，好似又有份。 學生動員嘅屋企成員嘅屋企人， 直接成員就係眾子啊嘛。 係 係啦，係。喂，其實係得嘅喎，真係。嗱，呢個乘客進入內地範圍用 WiFi， 供應商將會收集個人資料，亦都係受中國法律規管。咁咧就高鐵今日召開記者會，咁咧就有立場新聞嘅記者就喺 港鐵記者會， 港鐵嘅高鐵站裏邊試用提供嘅 WiFi。原來發現當中嘅免責聲明就係咁嘅，本 WiFi 服務供應商京信通訊有限公司將會向合資格而又希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範圍繼續使用 WiFi 服務的乘客收集個人資料。 你仲唔使？ 佢話埋俾你聽， 雷鼎明啊嘛，你用過呢個咩話？用過呢個咩？ 用支付寶啊？ 支付寶叫雞都可能知道啊！你死啊你！ 恭喜你，係嘛？佢就名正言順話俾你聽，我而家收集緊你啲個人資料㗎啦。 走唔甩㗎啦，係啦，咁方便啦，嗱係。 通常總會有一啲咁嘅人咧，就喺度發傻，誒、哎、我又冇犯事，驚咩喎咁 ？OK， 今日你可以冇問題。 嗯。 聽日如果你同人有商業糾紛，唔係講緊港獨，唔係呢啲咁嘅嘢。呢啲完全唔係啊！ 我討論一帶一路對大陸嗰個經濟嘅影響。 香港人而家求助無門嗰啲，唔係眾志嗰啲人啊，其實係大部分喺大陸有生意糾紛俾人禁固啊。 係。 呢啲人完全冇政治取向噶， 大家只要睇一睇，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啲 你問嗰啲人 大陸做生意出咗事，翻翻落嚟討頭討 啲 頭討念嗰啲嗱，黃之峰眾志好都起碼有傳媒關注，咁有一定嘅關注嘅話咧，咁你都有少少 係啊 安全喎、 啊。嗰啲係冇人關注，我話俾你 死咗都唔知咩事、啊。 even 人大代表都唔會理嘅嗰啲係，包括嗰啲買咗爛尾樓啊、冇房產證啊等等嗰啲咁嘅嘢，豆腐渣嗰啲咁嘅嘢。一大棚呢啲叫做大灣區災民啊！呢條名單我估會越嚟越長，遲啲要成立一個大灣區申訴專員。 又話叫人上去養老，又叫人上去買樓，又叫人上去發展，又要叫人上嚟投資。 係啦，嗰啲大灣區災民啊，係無日無之啊！所以你唔好成日以為就係話、喂，我又唔係嗰啲嘅陳浩天嗰啲支持者，我又唔理政治，我唔犯事嘅話，咪唔會影響到我咯咁。對唔住，好多時嗰啲公安夾人咧。大部分都不是跟政治有關的，甚至是那些所謂粵省大陸自己本身都是這樣，粵省執法、譬如你黑龍江跟人有糾紛，我最好笑有一個是廣州的醫生還是不知道什麼，就是批評黑龍江省委下面一個企業那隻藥的宣傳失實，結果黑龍江的公安是跨境執法 走 去另外一個省夾了他走、 哦、 所以你不要以為這些東西是政治的事我就不碰就沒事，就如果你沒事就恭喜你。跟住現在最好笑又多一個新聞，就是呢，如果他說我們去將來去汕頭福建那邊很方便嘛，原來那個火車去到深圳站福田要掉頭、掉頭要25分鐘 死未 掉頭坐一輛車那等掉頭都25分鐘你想想即係幾荒誕咧？諗下， 即係越嚟越多真真正正嘅真相嚇，殘酷嘅真相不斷暴露出嚟。 喂，火車掉頭係會有，就算日本都有問題，人哋唔會掉頭係四分鐘、五分鐘，點會25分鐘咧、啊，大佬？ 行走就高鐵、高速鐵路，但係做其他嘢咧，全部都唔係。 哇， 咁、就、 啊、 是、 大碌啦！我諗啊，佢又叫你提早一個鐘去，跟住咧就過境就要成45分鐘。咁然後咧就去到我話我唔去廣州南啦，我去深圳轉車去福州啦，去福建啦。原來等掉頭都加多25分鐘，搞下搞下其實就慢過搭飛機喎。 唔係咯，所以飛機嗱，你話如果譬如話1200蚊同1800蚊啊，嗰600蚊其實嗰個時間搭飛機啫。如果呢個比例完全係你可以計得到嘅，就係咁解咯。 係啊。 系啊， 真系 仲更加系唔系 money for value 添啊？你搭过你就会身笨嘅系。 喂，你而家睇到啦，南方都市报琴日都报咗啦，大部分嘅所谓高铁其实就开到去深圳嘅啫。咁我想问一下啦，如果我哋系用深圳福田去接驳全国网络，咁点解唔系我哋自己走去好似过去嗰10年一样喺福田转车咧？ 系啊， 系咪先？ 系、 這個、你搞嚟做乜嘢？除咗你系为咗佢方便。俾個租界佢落嚟執法，將佢嗰套制度引入嚟香港之外，我真係睇唔到。你問我都唔係話盲目地去反對。如果你話好企，朝頭早5班車直達北京咁樣，哇！噓一聲就到，我哋當初都係咁諗噶嘛。 咪從來都係個平衡，你平衡一下，你又發覺完全係唔係 走曬數啊！真係 完全唔值得，冇邊樣唔係走數啊！你問一問，問一問我自己。 你未計嗰啲僭建嗰啲，喂大佬，我從來冇諗過大陸嗰個 social credit system 會喺個香港高鐵呢一段裏邊執行嘅喎。咁好啦，佢個 social credit system 後邊有附帶嘅，就係容貌識別系統喎。如果佢點禁制你上車？ 上咗車之後即刻可以掟翻落嚟。 即係話嗰啲 camera 係接駁佢嘅數據庫嘅喎。 嗯。 如果佢點會 detect 到哦呢個係 social credit 有問題嘅，唔俾上車。係。係嘛？喂，所以我就係話一國兩制，你以為懟咗嗰條嘢入嚟之後，真係玩完嘅，真係話。 同埋唔好講，淨係話政治唔搞嗰啲嗱。當呢啲政治人當意見者，記住，如果佢哋都安全嘅話咧，你一定安全。你調翻轉啦，逆向思維，你咁樣諗，點解我哋要講即係要講法治，要講人權咧？就係當意見者佢哋啲安全，你哋做生意嘅平民百姓咧就一定安全。但如果佢哋出事嘅話咧，個制度出現咗好多缺陷、好多缺失嘅話咧，當你哋出事咧，普通市民咧就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一啲都唔難諗嘅。其實你只要想像香港赤鱲角新機場，嗰、那個 check in counter 就係大陸 operate 嘅，跟住嗰啲海關就係大陸 operate， 咁你就知道發生咩事啦。係啊，你仲可以自由咁周圍飛啊，係嘛？所以呢個就係大家啊，好似話開售咯，係嘛？聽日。 今日下午公布了那個開售的細節、 啊、就我估總有一班盲毛走去搶這些這 頭啖湯、啊、然後走去打卡、啊、拍照、啊、還 有我想說這件事，剛才說話即為何西九總站裡面是要有800個的大陸人員工作，我今次 去美國呢，其實美國 實踐了幾年了，佢有大量自動化的過境的機器， 加拿大 真係 自動化嘅，真係嘅，加拿大 真係咧係要照鏡查你的個行李啊，即係安檢嗰、那個。那個骨折眼咧，先至係用翻以前咁嘅人手嘅啫。有好多你擺個 passport 落去 scan 啊，整個機器出嚟影你相咁嗰啲，已經節省咗好多人手。你好難解讀點解西九總站要養工飯盒俾佢哋有800個大陸人。 呢、這個完全冇辦法解釋。 大佬真係 完全冇辦法解釋嘅。溫哥華入境咧，而家已經係機器㗎啦。當然佢都會有幾個 counter， 幾個 counter， 目測唔超過10個人坐。係啦。跟住我喺荷蘭入境又係全自動化㗎啦，已經係你懟個 passport 入去 scan 咗， 跟住影相， 係啦，影相個鏡頭咧係升高升低，最多就打埋閃毫咁樣 係。係啦，就係咁啦。你都唔會 真人就拖住隻狗，唔會揾機械人拖住隻狗。 我喺阿姆斯特丹入境就唔超過5個 counter 嘅。喂，大佬，阿姆斯特丹係歐洲最繁忙機場嚟㗎，嗰個係你唔好以為人哋好似嗰啲咁嘅三四線城市嚟㗎。是輸盒嚟噶，交通輸樓嚟噶， 輸樓嚟噶係。 喂，大佬， 人哋嗰啲係真係輸樓啦，係都係咁嘅人手規模喎、啊。 所以我咪話攞嚟講咯， 喂，大佬， 全部都係攞嚟講。 掠水啊，呢啲係。 唔單止掠水，我覺得佢係要咩咧？嚟咗嗰啲人根本上，我覺得唔係完全都係邊境邊檢嘅人。嗱，好簡單啦，我頭先講，如果我要執行嗰個 social credit system、嗯。我一定是要有一班人躲在那些僭建的幾層那裡、 哦、 那些所謂備用，根本上我經常覺得是跟國家安全有關的那些東西、 嗯、 不是吃飯的拿來、 嗯、 就是說他會裝那些大型的電腦在那裡，那些錄影機呢，面容識別系統要駁住那些電腦系統呢，要即時坐一班人在那裡看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那些人不是邊檢人來的、啊、那些是國家安全人員來的、啊、 港鐵聲稱或者政府聲稱最高流量每日80,000，那就800個，那一個就mark 1,000個這樣。 喂，第一他也都要防那些什麼疆毒藏毒分子，就走去那個他不信你香港警察的嘛，然後走去那個高鐵那裡，那他一定一大棚，我告訴你， 嗯嗯， 我們整個一日四間開20個 counter 都是80個人而已，80個人咯， 80個人 係啦，咁剩翻700嘛，700-80，即係仲有620係乜嘢？咪頭先我講 做乜鬼啊？就係睇住個 mon 喺度。係 啊，喂，嗰啲點解要飯盒咧？佢坐喺度，佢唔可以走噶嘛。 係喎， 佢點可以出去食飯？佢唔可以俾人見到嗱， 連煮飯都唔得嗱。係， 我覺得有原因嘅。點解要招標去買100蚊嘅飯盒咧？係因為呢啲人根本就唔可以俾香港人唔可以 visible 啊，唔可以隱形嘅，呢啲係 hollow man 嚟嘅，其實。因為他一現身的話，啲人就會驚啦。其實就是做那些嘢的人，我覺得係。而政府一路是隱藏、隱瞞，甚至是不冇香港人交代。 嗯， 應該要問我，我覺得呢度。 真的下次立法會 放蛇得不得呢？ 不是，直情兜口兜面問。 我即刻想起周星馳。 喂，你都要交代的，喂，你幾多係屬於邊檢人員，幾多係執行其他職務？係 啦， 其他職務係乜嘢？ 整個 breakdown 出嚟，佢哋嘅職務上邊點解需要咁嘅編制？ 當初我一睇到個新聞，我都奇怪，就唔係話$100個飯盒，而係700有。 800啊， 800有，即係話會唔會有持械嘅，即係武裝人員喺度咧？係，唔出奇。 呢個就問咗好耐㗎啦，係。 有冇武裝人員喺度咧？ 係啊， 係咪先？ 嗯， 我相信。這個政府到今天是沒有公開交代的， 是一定有的。 你現在那些發現那些僭建的十八層地獄呢、嗯、其實就是做這些事、 嗯、 我覺得是一些不見得光的事。如果你說只不過讓他們休息，我不相信陳帆那些下面的公務員契弟到是要向香港人隱瞞、嗯、而整個工作交接的典禮是要這樣暗地裡進行。 即係你嘅意思就話大陸作多幾層出嚟，好遲先話俾阿陳帆知。 唔係，我要嗰個位嚟做乜嘢？ 係啦， 係臨尾先話俾佢聽啊！我相信他不信得過這班港官、啊、 即 我怎知道你會不會通知 立法會提交的文件的時候可能他們都未掌握得到 的，我可能真的沒有的，我不覺得他自己說到事、啊、 多可悲，我們的特區政府、 啊、我真的不覺得他說到事、啊、我覺得，而所以我就說究竟有沒有、就是、有武器的人員在裡面呢？你可以公開說我不一定反對的、 嗯、 如果你說是反恐， 你要有個辯解， 你起碼 你 有個 說法，解說係啦， 係啊，你有個說法，點解你要派駐嗰啲人員喺度咧？同埋你話備用嗰啲房，而家個面積係相當大嘅喎，嗰啲僭建樓層啊，即係蘋果其實好衰格噶嘛，係蘋果刮到臨尾運房局知道冚唔住啦，就深夜出新聞稿嗱嗱臨自爆啊嘛。 係啊，各位聽眾大家知道啊，而家西九總站未計嗰十八層啊，新增嗰啲啊，僭建嗰啲已經係全亞洲最大嘅地下空間嚟㗎啦，係最大嘅地下空間嚟㗎啦。而家仲多咗呢啲唔知點計法啦，係。 喂，咁我甚至懷疑究竟呢個係咪一個高鐵嘅邊檢嘅一個地方嚟？ 係，遲下話俾你聽，原來有其他功能嘅。 我相信好大可能，真係。 嗯。 你話解放軍都有駐軍法噶嘛？ 嗯， 有駐軍法律規管佢哋，唔可以喺條街度走嚟走去噶嘛。所以咁多年啦，呢、這個我自己就即係真係要俾翻個 credit 個駐軍法。 駐軍法係 對佢哋嗰個規管，你見到真係我哋咁多年 係清清楚楚嘅， 清清楚楚。佢哋即係要禁閉式管理，就唔可以穿著軍服周街走呢樣嘢。除咗佢哋演習啊嗰啲咁嘅嘢，係嘛？嗱，呢個就真係清清楚楚。但係呢啲咁樣 有法可循啊嘛， 係。係啊，因為有法可依就係個駐軍法嘛。係 啊。 咁我想問一下，而家究竟呢啲咁嘅邊檢人員，所有嘅你發覺原來係強行地將內地嗰套，而家唔係淨係講緊一地兩檢喎。互聯網上網嗰陣時候，原來你喺香港嘅地方上網係受中國嘅互聯網法規。的資料 automatically 送了給他了， 即是大陸日後有任何法規是更改、新增、刪減，就是會立即順延到來我們香港的西九總站的大陸口岸。 好了，那你發覺、哦、原來那個 social credit system 又是可以引用在這裡的，與互聯網監控又引用在這裡的，那他順理成章就要一群 law enforcement 的人了。不然不是他誰執法、 啊、 因為香港警察不會幫他執法的嘛， 伴隨住嘅就係一個合法暴力或者武裝勢力係去執行噶嘛， 所以我就話嗰壇人咪就係匿喺嗰啲從來不存在嘅圖則，你去審議嗰陣時候從來不存在嘅嗰啲空間嗰度咯，嗰啲所謂隱形人啊， 嗯嗯， 所以我覺得呢個大嘢嚟嘅，我覺得 要繼續追， 係啊，真係要問清楚，唔係你講明講白，我覺得， 嗯嗯， 大家公眾接受佢咪接受咯。不接受的政府就要代表香港人反對咯。 就算你特區官員，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或者好遲才知道， 你可以告訴我， 你是不是都應該交代將個政治責任放在北京政府那裡？ 是啊， 是啊，如實地交代，是我們已經被大陸找了笨了，還找得很盡，拜已經盡我所能呢，是將我知道的說出來，就不是做了這個的幫兇。現 在真的慘，我告訴你，即是已經是如取如攜。 嗯嗯， 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就講下呢個另外一壇如取如攜嘅，就係呢個大灣區呢個發展。我相信咧呢個一打開呢棟門咧，我不長嘅預計啊，就係一國兩制嘅終結嚟嘅。我相信越嚟越遲嘅，真係。 仲有唔係我哋嘅權利，仲有我哋嘅庫房。 係啦，休息一陣先。